伤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，谁把它丢在风里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瘤呢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。 北京市西城区1673套经适房开始登记，最高均价未破万元，最低均价仅有5000元。北京市的市场盐价已经开放一年，但盐价未发生明显的波动。其中的350克装，北京市民最喜爱买的深井盐盐，单价还是2.1元，没有出现上涨。北京市消费者信心指数总体处于高位的运行区间，尤其呢第四季度，反映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生活评价的满意指数创2013年以来的新高。北京市三种病毒来袭至流感高发，市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，2017年的最后一周，流行性的感冒较上一周上升了48.75%。2018年春运2月1号开启，为了确保旅客出行，铁路、航空、长途乃至市内的地铁、公交等已准备了充足的运力。滴滴出行补充意见，学业水平考试合格性考试将不设免考。日前，2017年大学生微创业行动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，50个大学生的创业项目获得微创业扶持基金总计100万元，并对接10多家知名风投机构。 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去 到你，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《我只在乎你》。你继续锁定收听的是经典969，我是泽林。因为呢有着令人血脉喷张的咆哮，所以迪克牛仔一直是演唱会票房的保证。不管是老爹曾经无奈地透露过，这种嘶吼唱法似乎维持不了多久，但是我们仍然喜欢听他的这种咆哮式的演唱。而这个老男孩却希望呐喊能在日后变得平淡些，更干净，也更内敛些。所以你可以在近几年老爹的新专辑中听到更多轻式摇滚的抒情演绎。我们来送上这首代表作品，来自于迪克牛仔，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》。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，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。为什么明明相爱，到最后还是要分开？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？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？命运如此安排，总叫人无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。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有多少人愿意等待？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，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？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

金海心的一首歌曲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。马上为你分享的歌手是可能你最早接触到情歌的一位歌手，他的名字呢叫做童安格。童安格有他过人的地方，有时候有大气磅礴如天空般辽阔，在他情歌的爱里往往不局限于男欢女爱的卿卿我我，更多的是强调城市社会以及的文化环境给人爱情压力还有无奈。耶利亚女郎来自于童安格。 传说他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，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，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。夜里 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 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九六九旅行者。 没有高耗能工厂、交通噪音等城市病也从未结症，连京津之狼还渤海之防的廊坊，如一条醉带，坠在京津之间。说廊坊是京津冀的后院，这一点儿也不为过。作为那距首都最近的城市，半小时入京津，一小时上天出海，廊坊连接着京津冀都市圈近2亿的旅游人群，也连接着穿梭在天空、铁道、公路上的商务人群。贯穿城区东西的北风道上，车马飞鸿如驰，繁忙之中，人群早已丢失了渴望，徒留一身疲倦。西岸酒店如一座静候归人的停靠之岸，树木投射出巨大的影子，光影在这里神奇对接，只是靠近你就知道你会在西岸得到安慰。 大家好，我是多彩头的项目经理詹琴。西岸它这个就是主打的蒂芙尼加香奈儿的一个设计风格，但是它的价格呢又是中端酒店的价格，就是说您可以以就是一个300元到400元的价格来享受一个超1000元的酒店服务。 在这样的一所酒店，你不仅可以入住，还可以参与投资。 因为我们一般出去旅游嘛，肯定怎么着也得花个几万块钱，但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的一个项目，你一个人就是只需要可能1到5万块钱左右就可以参与到你喜欢的一个酒店项目当中。特点就是您可以享受很一部分的消费权益，就是说您在这个酒店住宿的时候可以免费，或者说能够享受比 OTA 更加低的折扣。 乡间美食等待着旅客的胃，对面商业综合体正在规划，商超影城一应俱全，坐落于廊坊广阳区凯瑞花园，西岸左拥右抱一个生活区，与凡尘的距离可远可近，与享受的距离如影随形。也许你无法改变生活，却可以选择生活的态度。西岸酒店提供了确信生活的土壤，将法式浪漫发挥至极。西岸在酒店的8楼开辟女性的独立专层，仅限女性入住，保证客房安全性、私密感和专属感。 因为西岸它最开始切入的点是女性消费市场嘛，所以它在酒店的8层会有专门的女性的独立的楼层。如果是女性去旅游，然后住这个酒店的话，她会感受到非常的安全。如果是女性入住豪华套房这些的话，您可以享受到一些就是比较独特的服务，比如说宠爱物品啊、蒸面衣、盆骨枕、宠脊包，还有瑜伽垫，而且您还可以享受到西岸独有的闺蜜式的中心管家服务，就是您可以做一个 SPA， 或者说做一个指甲，或者做一次美容。 在西岸，酒店不仅仅是一个旅居空间，还是一种文化生活所在，宠爱就是这种文化的精髓。从选择西安的那刻起，宠爱就已经开始。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西安用轻视注解生活，匆忙的差旅之行也能获得洞中取静的极致乐趣。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如果你有独家的旅游资源，想要和我们合作，可以拨打电话010-5175-2200。旅行从来都是一种分享。九六九旅行者，我们一直在路上。 每一个精英，1天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。 今年969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

再见明媚的天。 郑钧所演唱的一首歌曲《流星》，郑钧的歌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的颓废和慵懒，一种旁人学不来的气质。继续呢，和你相约在经典969，我是泽林。马上听到的这首《私奔》，郑钧唱的慢慢悠悠，不慌不忙，似乎那一切早有准备，让人感觉即使私奔，也只不过是顺理成章之举。 把青春献给身后

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有多少人愿意等待？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，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？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？当爱情已经上天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 是蕾拉的眼泪，难道现在就不珍贵？ 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？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。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，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。是这样，享受过提心吊胆，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。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，握紧就变黑暗，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。阳光在身上流转，等所有业障被原谅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听经典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发改委呢昨天披露了中国首批12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的城市名单，分别呢是杭州市、南京市、厦门市、成都市、苏州市、宿迁市、惠州市、温州市、威海市、潍坊市、义乌市和荣成市。国防部征兵办公室日前下发通知，安排部署新年度的征兵准备工作，并明确全国征兵网于1月10号正式开通。近日，发改委在家监局新设立公平竞争审查处，将进一步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和反行政垄断执法工作，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面落地。昨天，我国成功以一箭双星的方式发射高警1号0304星，2018年中国航天发射任务取得开门红。环保部近期开展秋冬季的攻坚行动，28个督查组共检查了676个企业，发现其中的30家企业存在社企环境问题。近日，我国辽宁舰航母展开了第3次跨区远海训练，海军东海舰队、北海舰队分别派出潜艇参加编队。中科院昨天发文分析天宫1号下落，预计呢在3月让它坠落，其坠入大气层后呢就会烧毁，剩余的残骸将落入指定海域，不会危害地面。科技部呢昨天表示，2017年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总量位居世界第2，国际科技论文背影量首次超过德国、英国。 让我 想起我的那些话，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茫茫。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？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想他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他还在开吗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去呀。在天涯，有些故事还没讲完，那就算了。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，如今这里荒草丛生，没有了鲜花。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？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想他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他还在开吗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去。他们已经被风吹走，散落在天涯。为了一座努力的努力的一个人走过来的，只好来只啊，因为离开我这样各自奔天涯。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朴树所演绎的《那些花儿》，继续呢和你相约在经典九六九的第二个小时，我是泽林。自去年的十月份驾考新规实施以来，通过率呢产生了明显的下降，有的地区的通过率甚至不到5%。然而呢，正当大家还都在努力学习新规的相关科目时，新的规定又出台了。从2018年起，浙江的某些城市驾考中的科目二考试中将增加停车取卡的项目，当然。这对于老司机来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但是对于新手司机来说确实有点尴尬了。对于这项考试新规你怎么看呢？ 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，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。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呢，将有机会获得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。

的头发，他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，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。还有十五分钟才午休，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，安定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，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。他今年农历三月六号刚满22，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。他就像一朵蓓蕾，满怀希望。秋天是忽然间就来临，青春虽然有本钱可以洒脱，一场恋爱22个月后结束，才知道有些感情不值得。还是有点热，他想公车再不来就走一走路。哦，他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，哦，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。他今年农历三月六号刚满22，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，却发现他一直满怀希望，人生偶尔会走上一条陌路，消失没有指标的地图，别让他们说你该知足，只有你知道什么是你的心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听，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诚然，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好，灰色的黑色的纵横交错，但世界就是这样，有黑暗也会有光。当生活把矛盾和真实都展现出来，依然有人会在某个角落点亮一束微光，这个人可能就是我们的父母、爱人、朋友，也可能是陌生人。正因为有了寒冷的对比，那些细小的善意才更觉得温暖。经典969，我是泽林，愿你始终被温暖。